郭富城的这首歌 Para Para Sakura， 接下来会听到今天九点的末尾歌曲，是来自阿木龙跟许茹芸的合作《男人女人》，待会儿再见。 爱爱爱爱了几回，也明白其中滋味，付出的从来不会等于收回，我却还在等待着谁呢？ 想想了几回，也曾经为爱憔悴，爱情里好人总比坏人狼狈，我却还是学不会狠心对谁。也曾经为爱憔悴，爱情里好人总比还是对谁。 分辨未知的错与对，我开始慢慢体会，当人群全部隐退，我还有美丽的曾经能带给我安慰。是非，我不想就这样看一切化成灰、yeah ，怎么了就这样，你连头也不回。忽然我才发现身边还有谁，一瞬间伤痛惊醒不在。是谁伪装的我无所谓，却又在心里流泪，要怎样才能够做到看什么都完美，我已经感觉累，我没有力气防备，有太多欢乐的往事，却悲伤着回味。沉醉，忘掉是非，我不。伤痛惊醒不再沉睡。

这首歌《南屏晚钟》，说到蔡淳佳呢，其实在出道的那时候呢，有唱过一首《爱如潮水》翻唱的作品，让大家认识他。而到后来呢，有非常多的一些好听的歌曲，包括他的声线呢也是非常醇厚。接下来会听到韩寒的《会是》。 这是我，你不要和我抢，你只需在角落里想，现实理想。中间隔着南墙，墙下站着无数的姑娘，随我方向，别逼我更坚强，我还在针线中摇晃，摇摇晃晃拥抱着灰姑娘，我的眼角忍不住嚣张， 我那遥远的世上世俗的姑娘，休想别想让我和你一样，我那崇高的理想又是卑鄙的幻想，理想幻想迟早都是一样，见灰姑娘，今天晚上啦啦啦啦啦，我的失望是世上太肮脏，我早已在天堂，我在快乐，万物却在迷茫，我将要走向。 开始活得像一阵风，在人间不停地吹送，走过了春夏，见过了秋冬，用开启的眼看待繁华梦，渐渐我发觉人生就像梦，像蝴蝶穿越了时空，有多少真实有几分朦胧，有苦有乐有笑有痛， 人间残梦，梦里纷纷四动，心在红尘中，醉在红尘中，何不从从容容入梦， 人间残梦，梦里纷纷四动，爱在红

徐怀钰的《纷飞》，接下来会听到伍思凯的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》，一首非常老的情歌作品。今天就到这儿，感谢你的收听跟小号，我是景森，这里就是 FM1033 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明天再见喽，拜拜。 没有承诺却被你抓得更紧，没有了你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，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，但是回忆在我心里跳出来拥抱你。逃不过你的眼睛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，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。 要我